欢迎你，知识日月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，先给我办定亲礼。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德善摇来，才子佳人，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，传奇书场。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刘兰芳先生演播的评书《程咬金》。 马三宝、段志贤、刘洪基、殷开山。马三宝说：“将军，石府子人招数厉害，您出去难讨公道，您别出去了。”不行，打仗亲兄弟，上阵父子兵，杀敌之仇我焉能不报啊！我一定抓住他砍下的脑袋，给我兄弟祭奠亡灵。说着催马抡刀赶奔疆场，要会战程咬金。徐茂公带领英雄会的人攻打金敌关，程咬金打头阵，斧劈花公义。花公义的哥哥花公吉悲痛欲绝，催马上阵要替兄弟报仇。程咬金想不打了要回去，没想到花公吉来得特快，很快两个人打了个对面。花公吉说：“呔，反贼，同名受死。”程咬金看了看，等等，你是什么人？方才阵亡的花公义是我的胞弟，我是金敌关的主帅，我叫花公吉。这个吉啊，是吉祥如意的吉。程咬金一听乐了：“啊，原来是花公鸡呀、啊！嗨，母鸡都死了，公鸡来干啥呀？我真有好生之德，不能赶尽杀绝，留你一条小命，我不打了，回了见报，削战马，回归本部军队。”见着徐茂公，三哥，我砍了一个，我回来了。四弟，好样的！又出来一个，这个你甭管了。花公吉一看老程回归本队，可气坏了，手指英雄会叫喊：“蓝脸的，你出来！”尤俊达称心冒坏，一捅的程咬金：“哎，四哥，对面叫你呢，去去去！你就说我临时发药子了，出不去。”王军可说：“你们别在这开玩笑了，我打一阵。”说着抬腿摘刀冲到当场。花公吉抬头一看，来这员将身高九尺，面如重枣，卧蚕眉，丹凤目，磕下三绺墨髯足有二尺，飘洒胸前，掌中一把青龙刀，胯下一匹枣红马，真犹如关云长浮生，汉寿亭侯在世。花公吉看罢没言语，他手下这四员偏将马三宝、段志贤、刘洪基、殷开山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都傻了，小声嘀咕：“哎呀，英雄会是真有人才啊！你看这可是员大将，看来金梯关保不住了，一旦花公吉要是被斩，咱们哥四个赶快跑，另谋生路。你说这关城能保住吗？”再说花公吉看完王君可，暗暗叫好：“行吧，我叫那个蓝脸石斧子的，你出来干什么？你叫什么名字？”“我叫王君可。”“你说蓝脸石斧子的是我四哥，他可从来不打第二仗，我出来替他打这第二阵来了。”“王君可，你是死催的休走看刀。”花公吉踹凳催马，象鼻刀力劈华山， 奔王君可迎面劈来。王君可横刀接招，花公瑾抽刀换势，拦腰锁玉带，向王君可横着扫了过去。王君可换当举刀一挂，嘡啷，把花公瑾的刀挂出去，二马冲锋错蹬，花公瑾反被一刀唰。王君可回身举刀，嘡啷，招架出去。英雄会人一看，齐喊：“好！怎么好？”王君可连风带挂破了花公瑾一马三刀啊，利索！就这样，疆场上两人打了十五六个回合，不分胜败。金堤关的军卒高喊：“总管爷，这相马刀法不软，你可要留神呐！”总管爷旗开得胜，马刀成功啊！英雄会的儿郎也高喊：“王六爷，这小子挺厉害，你多加小心。”两个人抽招换势，走马冲锋，打了到二十回合不分胜败。就在这么功夫，猛然远处来了一匹马，这匹马翻蹄亮掌，蹄跳跑好了，特别快，像箭打的一样来到疆场，后边还跟了几个人。就看在前面的人高喊：“王六弟，不要慌张，愚兄打我了。”他这一喊，众人一瞧，哎呀，他怎么来了？哎呀，从哪来的？大家又惊又喜，是谁呀？正是秦琼，秦叔宝。那位说了，秦琼不是在给他母亲过完寿之后随着杨林到长安去了吗？他怎么上的这儿？哎呀，太不容易了，经过无数的坎坷呀。杨林带兵到了长安，面见昏君杨广，把所带的队伍啊扎在长安城外，自己住在越王杨素的府中。就在这阵儿，发生了一件大案。奸王杨素睡在半夜上，把脑袋丢了，叫人切走了。谁切的呢？是李靖、张鼎臣和红拂女。这是说书的说的。当时呢，没找着作案之人。杨素一死，杨林就成了府里的主人。这老家伙又着急又恨又生气又闷得慌，是天天喝闷酒。为了表示对秦琼的喜爱，叫人把秦琼找来陪着他喝。那还不算，杨林为了笼络秦琼，又给他找了一名美女叫张子燕，指令叫秦琼收为妻子，并且说得明白：你家里的妻子生了孩子姓秦，我给你娶这媳妇张子燕，你们生了孩子姓我的杨，给我老杨家传宗接代，而且叫张子燕伺候秦琼。秦琼是正人君子啊，哪能娶了妻子刚走几天在外边又找个二奶呀？就跟张子燕说明白了。张子燕是官宦家孩子，就因为得罪了奸王杨素，他的父亲被杀，弟弟逃走，他沦为歌妓。知道秦琼是英雄好汉，情愿以兄妹相称，他把张子燕呢又送到杨林这了。一晃过了不少日子，秦琼呢是住在城外自己的地方。这天他刚刚倒下，就听外边有人叭叭敲门。秦琼打开门一看，大吃一惊，来的不是别人，正是杨林的心腹上官迪。上官迪慌慌张张说：“二哥，大事不好！出了什么事了？二哥，方才你和杨林喝酒，杨林喝多了，他躺下了， 你走了。就在这么功夫，山东派人送来了公文，八百里加急折报。这公文我打开一看，没把我吓死，才知道你的那帮兄弟在山东造反了，火烧济南府，砸监反狱，救走了程咬金、尤俊达，又抢了粮台、兵器、金银，所有的库房都给砸了，然后连夜逃出济南，听说集结在大洋山。镇台将军唐弼和来虎尔都不是这帮人的对手，官兵死伤无数，故此写来折报送往长安，叫杨林派兵围剿。在折报的里边还有一个签了名字的檄文，第二个名字就是你呀。我想要是老杨林醒来看见公文，二哥呀，你还活得了吗？秦琼听这话好像当头一棒，当时觉得眼前发黑，心想我的兄弟哥哥们呐，你们胆子怎么这么大呀？你们造反把我的名字写上没什么，怎么把这签了名的檄文倒留给了官府呢？闹这么大我一点也不知道啊，我娘怎么样，我那傻兄弟罗世信呢？你们是不是策划好了？哦，我明白了。秦琼聪明啊，这是徐茂公干的，是故意这么做。因为我被杨林带走，杨林一直想把我当为骨肉，弟兄们呢也想拉我，他是断我的后路，他诚心这么做。可你知道啊，这个讨贼檄文是落在了上官迪手，这叫杨林看见，哥哥我这脑袋可就没了。上官先帝，咱们该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趁着杨林睡觉快跑啊！跑不了啊，咱没令箭呢。虽然这是城外，可是沿路关口怎么过呀？没有杨林的令箭，咱们寸步难行，正着急呢。张子燕来了，也就是杨林要送给秦琼的妻子。张子燕道出杨林大令，告诉秦叔宝，你将来要照顾我的兄弟。这个女子自尽身亡，秦琼非常难过，掩埋了张子燕的尸体，拿着令箭跟上官迪商量，我可要走了，这一走再也不回来了，那么你怎么办？你呀也别在这跟我走，咱们一块跑吧。行了，上官迪一想，我早晚得跑，因为尤俊达是我表哥，他结过黄杠，这次英雄会造反有他的名字，这件事儿早晚杨凌得知道，我也好不了，那么咱们一块跑。但有一点，等杨林醒来必然派人追赶，而且层层关口不好过。哎，你放心，徐茂公足智多谋，既然他要断我的后路，叫我离开杨林，一定派人接应，咱们先走吧。就这样，俩收拾好东西，带好兵器，上了马，离开连营，马上加鞭直奔潼关。第二天早上就来到了潼关，要是没有令箭呢，插翅也飞不过去啊。因为守潼关的元帅外号花刀将啊，魏文通，那是杨林的爱将，能耐太好了。他一看有杨林的令箭，更主要也知道杨林收个十三太保叫秦琼，又有上官迪，没费什么话，开关落锁，放两个人炸出潼关。老杨林醒来看见了公文，叫上官迪，上官迪不在，找秦琼，秦琼没影了，就明白了是双双逃走。杨林没气死啊，秦琼啊， 我对你仁至义尽呐、没想到你跟我隔心，虽然山东造反英雄会的名单上有你的名字，我也不至于把你杀了呀，我也得问问审一审呐、你害怕就逃跑了，看来你跟我隔心呐、你对不起我，我非把你抓回来问问不可。就这样带着十二家太保出了长安追赶秦琼，来到潼关，魏文通把他接进城里，告诉他秦琼拿着大令出关了，已经走了大半天了。老杨林气得哇哇暴叫，一询问才知道张子燕盗令，张子燕死了。嘿，怎么都帮秦琼呢？魏文通不知道怎么回事啊，问王爷为什么生这么大气呀、老杨林才告诉他秦琼逃走之事，那令箭是盗走的。魏文通大吃一惊，心想这娄子捅大了，甭管是拿的还是盗的令箭，都是从我这潼关走的。魏文通为了讨好杨林，立功赎罪，自告奋勇，单人独骑出潼关追赶秦琼。要不说这徐茂公可是个人物啊，博学多读，熟读兵书，那真是运筹帷幄，决胜千里呀、他知道秦琼随杨林大队进京，英雄会又反山东，又给杨林发了檄文，就知道秦琼得设法逃走，要不派人接应秦琼回不来。他派了六路人马沿路接应，接个正着，并在黄河上，在船上活擒花刀帅魏文通，六党魏文通最后才把他抓住的，然后押着魏文通和上官迪等人直奔金敌关。路上飞止一日，这一天离金堤关近了，就听关城外战鼓咚咚，号角长鸣，哦，英雄会和随兵在打仗。秦琼说，众位弟兄听见没有，前边战鼓隆隆，准是和随兵打仗，你们在这慢慢走，我去前边看看。秦叔宝也憋着劲儿了，抬腿摘下挂在德胜沟的虎头赞金枪，催马来到金堤关间，正碰上王君可和花公吉二马冲锋过凳。他高喊，六兄弟你回来，我对付他，你告诉三哥准备抢关吧。秦琼就有这个把握，只要我到这，花公吉必死无疑，你们立刻可以抢关夺寨。那位说了，秦琼不是使双锏，号称双锏大将吗？怎么使虎头赞金枪呢？前文我表过，秦琼跟杨林进京之前，杨林一高兴送给秦琼一杆枪，就是虎头赞金枪。这杆枪是谁的呢？就是秦琼父亲生前使的，物归原主。单说秦琼挺枪跃马，拦住刚刚圈回码头的花公吉，花公吉抬头一看，啊，吃了一惊，心说方才那个是红脸使刀的，怎么换个面似淡金使枪之人呢？他扣住马镫，你是何人？哦，这位将军，在下姓秦，名琼，字叔宝，刚才和你交战的是王君可，我上来把他换下去，可不是和你打仗来了，我有言相劝。花公鸡一皱眉，哎，秦琼，你可是山东的秦琼？不错，你可在山东历城县当过衙役？不错。哎，这就不对了，我听人传言靠山王爷拿秦琼当为自己的亲儿子一样，要收为十三太保， 听说被领到了京城长安要面见圣驾，那么你怎么到这儿来了？花将军呐、啊，我跟杨林进京是被迫，他非让我跟他走不可，可是我焉能保大隋呢？我劝你几句，昏君杨广自继位以来残害百姓，无恶不作，天下百姓无不对他恨之入骨，纷纷揭竿而起。你有道伐无道，将军你是明白人，劝你不要为杨广卖命，和我们英雄会共反大隋，你看如何？呀呸！忘恩负义的秦叔宝，王爷对你天高地厚你都忘了，你还想说服我跟你造反？只要我有三寸气在，金地官绝不能让你们抢去。哦，我好言相劝你执迷不悟，可就不怪我了。说着砰一抖大枪，哼，良言难劝，该死鬼，是你看枪。砰砰抖枪便刺，花公吉将刀立起来，咯楞往外一挂，一个缠头裹脑，唰奔秦琼砍下来。秦琼横枪接招，把刀推出去，顺手扒奔花公鸡的咽喉一枪。花公鸡举刀招架，秦琼把枪往后一拽，枪尖一绕，奔花公鸡的小腹。花公鸡想立刀挂枪，来不及了，耳轮中就听着噗，秦琼手中虎头暂金枪的枪尖可就扎进去了，不到扎多深，从小腹扎进去，后心的尖儿都出来了，然后往下一压一抬，把花公鸡调于马下，战马打了个圈儿啊，两旁边军卒都喊上喽。金地官的喊完喽，我两位总管都死了，快跑啊！这边英雄会人喊抢关城啊！双方叮当叮当一阵混战，金地官的人四散逃奔，再看英雄会的人在徐茂公的领导下冲进关城，得下金地官。可英雄会这帮人呢，因为啊这么多年受压制憋口气，他们也不管呢，随军扔兵刃呐、啊，举手投降的，拖号坎的，见一个杀一个，见一个宰一个。秦琼受不了了，眉头一皱，跟徐茂公说：“哎，三弟，赶快传令，示范拖了号坎、扔了军刃的随兵不能再杀。”徐茂公传令制止乱杀戮，总算控制住局面。随后上官迪压着魏温通到了，来到里边出榜安民，打开牢房放出犯人，开仓济民，贴出安民告示，摆酒庆贺。徐茂公说：人无远虑，必有近忧，咱们打下金敌关，马上大隋朝兵马就要大兵压境，咱们如何来胜杨林呢？ 听众朋友，由刘兰芳先生演播的评书《程咬金》就为您播送到这儿。接下来，请您继续收。